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68集。那是我义女。声音出现得太过突兀，所有人都看向大门口的方向。门口几人缓缓朝这边走过来，中间的是一位穿着灰色外套的男人，年纪约莫60，板寸头，微微泛白，一双眼睛寒光毕露。他左边是一道修长的身影，十分年轻，穿着干净的白色毛衣，头上还扣着一顶黑色的帽子，头微微低着。一进大门，他就伸手取下了头顶的帽子，朝最前方看过去。右边站着一位中年男人，一张脸挺冷漠的，或许是因为人多，锋利的眉宇间还夹杂着几分不耐。 陆先生。 秦家的代表一眼就认出了右边那人是陆之行，连忙站起来。陆之行作为云光财团的核心制作人之一，在圈内圈外的知名度都很广，他的采访照片视频虽然不多，但云光财团入驻京城，不少势力都特地收集了陆之行的信息。就算是那些老总家主认不出来，他们身边的助理秘书也能认出来。 陆先生，你也来了。 云光财团手握亚洲 IT 跟酒店两条命脉，大部分同陆之行有过接触的人都纷纷打招呼，然后才看向陆之行身边的老人。 这位是 杨老先生。 陆之行话不多，只稍稍侧了侧头介绍了一句。此话一出，身侧围着的人面色一变，连忙开口问好。 啊，竟然是杨老先生。 杨老先生， 云光财团的创始人，可不就是姓杨吗？只是道上都有传言，杨家背后那位一直在国外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谁曾想到会出现在这样的地方，但并不妨碍京城这些大小家族拥护他。比起研究院跟徐家的事，杨老先生公开出现在京城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新闻。云光财团，五大巨头占据之二，跺跺脚，整个 IT 界都要震上一震。连程温如都暂时放下了方正博那边，他看着杨老先生的方向，眉头紧锁。 云光财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连杨老先生都回国了。 确实可疑。 程水略微沉吟，他看向程俊。 老大，秦小姐有没有提过这件事？ 他知道秦冉是云光财团内部的人。程俊手背在身后摇头，然后转身看秦冉的方向。现场的交接仪式不得不暂停。徐管家看到方正博也下去找杨老先生了，他连忙停住，看向秦冉。 秦小姐，这杨老先生应该就是云光财团的人。我们虽然不接触 IT， 但方振博明显是要向他靠拢，我也去接待一下。 毕竟今天这里徐家才是主场。秦冉也随着徐管家下来，也没有同徐管家一起去见杨老先生，只是朝程俊这边走。 这方振博。 程俊靠近秦冉，声音说得很轻，大概只他们两人能听到。 我帮你解决了。 耳边都是靠近的清冽气息，秦冉心中溅起的不耐与戾气消散了一点，他摇了摇头。不用，不过这方正博背后有人，不然他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做。程俊就耐心地等他说，闻言他颔首，语气浅淡。 肯定有人，这件事你不用管。 听起来像是知道背后那人是谁似的。秦冉随意的点头。哦，没有任何怀疑的应声，也不问为什么，程俊也没再解释， 只是伸了手，紧紧地握住他的右手，非常郑重的两个字说了出来。 放心。 冉冉，那个方院长接近云光财团没安好心。 程文如收回看杨老先生那边的目光，他伸手拍拍秦冉的肩膀，表情严肃。 我跟陆先生也有合作案，带你去见他。 不了。秦冉看着方正博拿着酒杯去找杨老先生，眼眸微微眯着。他离开座椅，去长桌边给程文如拿了杯酒。陈姐姐，你先喝酒。秦冉准备待会儿找个没人的地点单独找杨老先生，虽然他名义上是杨老先生的义女，但他跟杨老先生真的不是很熟。不远处，方正博拿着酒杯，同研究院的一行人要去找杨老先生。 方院长，你看曲管家也去找杨家人了。 方正博的助理小声开口。 没有。 方正博淡淡开口。 徐家同云光财团根本就没有来往，不用管他们，我们去跟杨老先生打个招呼。 闻言，方正博的助理同研究院其他人点头，一行人朝杨老先生那边走过去。看着这两人聊得挺开心的，旁边欲要接待杨老先生的徐管家面色更沉了。 徐管家，这下…… 徐管家身侧的长老看到秦冉跟程温如走过来，喃喃开口。 这位杨老先生怎么会看中了方振博？现在这局面，秦小姐今天的交接仪式可能不会特别顺利。 你是京城物理研究院的院长？我前几天呢，刚跟 M 州研究院那边研究过，你们京城研究院呢，最近很冒头。 杨老先生看着方院长，笑得非常温顺。方振博自己没有想到这么多人，杨老先生竟然会跟自己说话，他连忙弯腰，颇有些受宠若惊。 啊，是的，杨老先生，没想到您还关注物理界的事情。 我的义女跑去学物理了，我这做父亲的自然要多看看。 杨老先生一边说着，一边朝人群看过去，笑着招招手。 哎，快过来，躲人群里干什么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